以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刘明善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7月6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南非参加南非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，还分别前往莫桑比克和伊朗进行访问。